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你最快乐哟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10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0点10分，感谢各位在新的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节目没有任何的音乐主题，只要好听的我们就拿来听一听。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现场所翻唱的早年2000年写给莫文蔚的一首老歌，叫做《寂寞的恋人》啊。 不知得其实已尾声了夏天，太亮了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傻子在争吵吧，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事件，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了吗，如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幸福并无关联，小心那爱与不爱之间，你的不是太远。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解释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开心呀。越是想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疲惫了，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爱的吗，如何心发现，你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那爱与不爱之间，你的不是太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解释遗憾少见，有谁 成全，真是让人不开心啊。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让人不甘心啊。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啊疲惫了，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宗盛在2016年他的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现场，把他在2000年作词给莫文蔚的一首老歌寂寞的恋人啊又拿回来自己演绎了一番。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句歌词，虽然不经意，但是却道出了生活当中很多对恋人，虽然真心相爱，但是到最后却无法在一起的无奈现实。其实我们听莫文蔚的那个版本，你会觉得虽然有一点点无奈和忧伤，但是好像轻柔平静很多，再加上莫文蔚天生的沙哑的嗓音带给我们的感觉，仿佛我们真的置身在一个极为安静的喝着咖啡的环境里头，手捧一本杂志，看着书里面那些吵闹的人群，还有他们的故事和爱情。虽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好像因为你身处在旁观者的这个角色，所以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被爱情捉弄得伤痕累累，然后心碎，放手，再走开。是不是这样分析过之后，你觉得，哎，莫文蔚早先的版本，自己好像没有听出这些伤感？的确，莫文蔚唱得太过轻柔，虽然诠释得也很好，跟那样的音乐粘合在一起很舒服，但是歌的那种疼痛寂寞的感觉，那种细腻的感悟少了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李宗盛在2016年他的演唱会现场演唱的这个版本，好像就能够听出这层意思。如果说莫文蔚的那个版本是旁观者，那李宗盛就是亲历者。李宗盛在歌曲创作过程当中有提及过自己的爱人，提及过自己的女儿，提及过母亲，唯独对父亲闭口不提。可是2018年在5月他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就跟自己已经失去的父亲做了一次心灵的和解。这算他所有的音乐作品当中对亲情爱情做了一个比较齐全的表达。一个60多岁的人感悟人生，必然有一些值得去学习的经验。仔细听，一起来听这首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她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世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

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前面我们不停地在提蒙伟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听他的歌。这个时间我想听一首我觉得是他所有的音乐作品当中听来最放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洗澡时唱的歌》。 承诺只唱到一半，然后越来越勉强，好像什么跟什么，谁的词写的那么长，管他美满或遗憾，总不成一声不响，何不跳过那一段，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不慌不忙，边唱边忘，就让一切不靠谱又怎么样，谁知道的一字一泪是否夸张，别人得到机会唱和我 时唱的歌。我个人觉得这是莫文蔚所演唱的最能够令我放松的一支音乐作品，每每听这首歌我都有一种想要脱鞋脱衣服去洗澡的感觉，真的可以放松开来。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你最放松的？我身边的同事有一个小胖子跟我说，他每天吃东西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不论是吃饭亦或是吃零食。还有女孩跟我说过，说每天逛街 shopping 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在服装店的试衣间里头，一件接一件的去试，也不必担心你如果一件不买店家会跟你吵吵，因为现在的服务都很好，所以她觉得自己是女王，真的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一种状态。而对于莫文蔚来说，洗澡时唱着歌是最放松的，或许是这个样子，他不必再顶着大浓妆满头的发胶，然后轻轻松松把它们洗掉，真的是一种放松的一种状况。 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看过的一些视频，小朋友在洗澡，妈妈偷拍他们，因为有洗发水，一开始他没有发现，他闭着眼睛乱唱，也不知道他唱些什么，等到泡沫全冲干净了，睁开眼睛发现妈妈在偷拍，吓得一个半死。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放松的这种状况吧。我身边还有好酒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酒过三巡的时候是最放松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说睡觉的时候是最放松的，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下班回到家里脱了鞋光着脚丫无拘无束的一种状态是最放松的吧。不管在家里面做什么都是自己个人的空间，不会担心会影响别人，或者说自己做什么让别人看不下去。好，一起来听这首阿牛所演唱的《光脚丫》。 喜欢光脚丫呀咿呀咿呀，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我们光脚丫呀咿呀咿呀，脚丫贴着脚丫，小手把小手拉，在脚下，什么都不怕，光脚丫。我的爱很简单，像夏天圆圆的月亮，冬天的太阳。光脚丫，容易再不孤单，陪我走过秋天。光脚丫呀咿呀咿呀，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 脚丫，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童安格的这首《平凡》。 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有个家，有个梦，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何必争，何必问，只有快乐才是真。走过这些年，

How are you? It's so 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所演唱的 Hello，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没有动感的节奏，也没有现在一流行起来满是口水基因的那种颠过来倒过去的这种旋律，但是你却很容易迷恋上这首歌，特别是这样的一句歌词 Hello 是我，你一下子就被它扎过去了，好像就是跟你打招呼一样，非常亲切，但是你也能感受到这首歌里面带着那种失落的情感的这种情愫。我身边有人跟我说，这是一首值得慢慢去欣赏的歌曲，而且这首歌里面自带着学院派气质的这种光芒，非常值得去收藏。而我觉得它是值得怀旧还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这样的音乐元素在里头。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听着这首歌，看到的却是何炅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觉得很符合这首歌的气质，所以想在这个时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跟你一起来分享。何炅说，我们本身就是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我们也终将是孤单的离开。其实人到最后仔细想一想，一辈子独处的时间是最多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有可爱之人好好珍惜。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来听杨宗纬的时间神偷，

还记得我们从未放弃过我们的生活，有理想照耀着，抛开过许多，为了理想的生活，追梦的痛，还是换来欣慰，都在青春的路上，并不成完美，我们的世界从来就很美好，我在风雨路上飘摇，未曾失去过微笑，平凡少年有大大的梦想，纯真的执着的我们共同的方向，还记得怀疑过，还记得挣扎过，还记得我们从未放弃过我们的生活，有理想照耀着，抛开过许多，为了理想的生活，在青春的路上并不成完美、yeah. 我们的生活有时会像带刺的玫瑰，每一段写存背后都有深刻的体会，只要有阳光的梦想，那就别管它对与不对，即使没有人理会，有梦想认真去追，要相信坚持的力量会让你的人生高贵、yeah. 我们的生活有理想照耀着，抛开过许多，为了理想的生活，追梦的痛，还是换来欣慰，都在青春的路上并不成完美。 这是一个叫做北派的乐队所带来的理想生活。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可以被称之为理想生活？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评定理想生活的这个标准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易舒曾经也给理想生活做过一个评判和定义。他觉得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吴晓波说，见过好的生活才能过好生活，那些美好的人和事物会让你重新思考生活，这也正是阅读的价值。而今天我们在北派乐队的理想生活当中，还听到了有关于少年追逐自己理想的那份坚持的这种生活状态，或许也是一种理想生活的状态。他们唱到，我们的世界从来就很美好，我在风雨路上飘摇，未曾失去过微笑，平凡少年有大大的梦想，纯真的执着的我们共同的方向，有一些青涩，但是却相当美好。这首歌叫做《理想生活》，北派乐队，原名叫做河北任丘城北乐队。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名字任丘很亲切。一是它是沧州底下的县级市，二我比较熟悉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神医扁鹊的故乡。我不知道这个北派乐队现在主要活动的地点在哪里，我想大部分乐队可能为了追梦都在北京吧，但是我觉得河北这个地方也相当的神奇，特别是石家庄，有很多的这些为音乐追逐的孩子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哪怕生活过得艰苦一点。为什么会说石家庄？是因为我知道石家庄有一个 摇滚大本营，那个酒吧的名字叫做地下丝绒。石家庄的很多文艺青年都很喜欢去这个酒吧，这个酒吧始创于2006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音乐爱好者、痴狂的摇滚爱好者所开的酒吧，甚至我会觉得他已经达到了一个癫狂的状态，要不他也不会用美国摇滚乐队的名字为自己的酒吧命名地下丝绒。当然我身边带我去这家酒吧的友人说这个老板是一个音乐疯子，因为有的时候他真的是看着这场演出是亏钱的，但他还是要支持这些原创的音乐孩子在他的酒吧去开演唱会。对于我来说，这个酒吧的老板他的理想生活或许就是看着那些音乐才子在台上继续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就是他最幸福的一个时刻吧。好，在这个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我刚刚提到的这一支美国的摇滚乐队地下丝绒所带来的淡蓝色的眼睛。 Sometimes I feel so happy Sometimes I feel so sad Sometimes I feel so happy But mostly you just make me madBaby, you just make me mad Linger on Your pale blue eyes Linger on Your pale blue eyesThought of you as my mountaintop Thought of you as my peak Thought of you as everything I've had but couldn't keep I've had but couldn't keepLinger on your pale blue eyes Linger on your pale blue eyes If I could make the world as pureStrange as what I see I'd put you in the mirror I put in front of me I put in front of me Linger on 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地下丝绒的经典音乐之作《淡蓝色的眼睛》，有一种迷恋，甚至在迷恋之后有一些忧伤的感觉的一支音乐作品，我个人相当喜欢。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在今天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听歌感受？但愿每一个人在每天这一个小时到来的时候都是最放松的一种状态。好。今天的无主题音乐时间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许茹芸、熊天平所演唱的《你的眼睛》，这样的歌声中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爱你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 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什么都想尝试。